刚才的这首《小草》呢，很多人都是听着它长大的。那唱出了小草虽然平凡呢，但是它也是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，虽然渺小但并不卑微。那这首《小草》呢，很多时候会被小朋友们唱起，很多的儿童歌曲里面就收录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小草》。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充满童趣的歌，叫做《十到岁的小姑娘》。我为大家选取的这个版本呢，真的是由小朋友来演唱的，一起来听。 十到岁的小姑娘，赤脚走在天空上，头上插朵野菊花，手臂上挽着小竹筐。 刚刚的那首《十到岁的小姑娘》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，这个小姑娘呢，为我们刻画的是又勤劳，而且呢还不浪费粮食，值得我们现代的很多人去学习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欢快的，叫做《黄昏放牛》，来自于原唱陈如嘉。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啊，用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唱法，叫做约德尔唱法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既好听又特别的歌。 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，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天 他的荧光已照遍大地，在这草原上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能离去。听牧童的歌声，哎嘞哎嘞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。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一片多美丽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，我们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叫做《黄昏放牛》，来自于原唱陈如嘉。他呢，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非常安静的、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午后放牛的景象。接着来听歌，也是一首带有一点活泼俏皮的原野牧歌，来自原唱陈美玲。

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，是由她带来的一首《给我感觉》。歌曲的气氛热烈，能够把这种热情、这种快乐传染给我们。 最重要的在眼前，抓住还是拒绝，发了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驰骋上街，爱要爱的热切，不要就尴尬脆脆，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，怎样启动闪电，让脆弱站到一边，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你给我真的感觉，阳光之下把心敞开，爱就爱，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， Hey yeah Hey yeah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你给我真的感觉，还是拒绝，发了你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不决，饱满的热情像烟火驰骋上天，爱要爱的热切，不要就尴尬脆脆，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，跟人齐头闪电，让脆弱站到一边，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，阳光之下把心敞开，爱就爱，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， Hey yeah Hey yeah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， 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《给我感觉》，她唱出了感情当中的那份直接和热烈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，爱就要直接干脆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一首唱姐妹情深的歌，它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个组合，叫做《明天也要作伴》。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还都是挺有名的，它的作词人呢是姚若龙，作曲呢是伍思凯，再加上这样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去演唱这首歌曲，多会唤起我们很多和闺蜜之间的回忆。 闪电结婚，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是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一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争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像现在真诚简单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那天你已变成女强人，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，无论再忙心声。我永远记得今晚，我们回忆往事，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争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锦秋二重唱带来的一首《明天也要作伴》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，名字叫做《最真的梦》，而这个名字呢也是周华健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、第四张国语专辑的名字。和刚才的那首《明天也要作伴》有点相似的是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他是罗大佑的作品。通常呢，一般知名的词曲作者，他们的作品呢，都还是不会让人失望的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《最真的梦》，它的旋律很动人，朗朗上口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。 是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。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